在太阳节之际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在4月5号和6号分别登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远和我国人民在一起，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党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。